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样咧，我哋呢个大忙人大肥就终于翻嚟啦。 系啊，喺度。 第二节翻嚟，翻埋大肥 啊，翻埋大肥啦。嗱，咁第二节咧，其实我哋一定要一个咧，好耐冇讲一个话题。最近就炒翻熱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太想講佢，你知啦，一個冇撚曬力量嘅芒果佬係嘛，再加一個咧得200油嘅呢個熱狗係嘛，即係坦白講，唉，真係叫做咧烏合之眾係嘛。 200油可能仲跌緊啊！根據呢次開咗呢次咁嘅第五週年嘅慶祝之後咧，我估仲跌緊，所以而家要反撲咬芒果佬，鞏固自己嘅支持者。我驚200油而家得翻百五嘅， 即係因為鞏固基本盤咧，呢啲叫做 嚇，一定要將自己企翻喺度。其實芒果佬需要揾個敵人出嚟，就最好揾芒果佬。 佢都之前黃洋達都忍咗好耐，即係佢都忍住唔會即係講住黃毓民呢三個字。佢今次直頭開曬名話黃毓民半邊喎，真係係咯。 唔係，其實佢講啊，鄭松泰都講啊，係得一個唔夠膽講，就係阿鄭錦滿啫嘛。系郑锦满喺隔篱都唔敢讲啫。 咁阿近咧，阿近会唔会同意呢个叛变呢个词嘅？ 佢、最多都系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系。 唔系咁啊，一个平庸之近讲嘅说话都冇所谓。 因为咁又要公平啲。咁事实上，就算佢嗰一次老师好似都好啦，佢都系讲一次咁多啫。 平庸之恶咯， 系就系讲过一次嘅啫，佢其他都冇乜点讲嘅啦，所以佢基本上都唔系点讲嘅。 所以佢都系平庸之近啫，系咪？ 唔系啊，佢就得一次机会讲平庸之恶啫嘛，唔系代表。 佢有大把机会讲，不过佢系讲咗一次啫，佢冇再讲啦。 咁啊，芒果佬咧，即系老实讲啊，即系呢个咧，一个徒弟话师傅叛变，即系从任何嗰个角度咧，系嘛？我谂翻起历史，都揾唔到任何一个案例出嚟， 冇，甚至张三丰。 你太投机佢啦，张三丰即系由少林寺出嚟咧，系嘛？嗰啲唔可以叫叛变咧，即系你自己 创。佢唔系叛变，系创门派咯。 你自己创一个门派出嚟啊嘛。 系啊，咁咪明明信佛嘅变咗信道啦，系嘛？都唔能够话信佛嗰个系叛变啊嘛。 唔系啊，咁张三丰因为当时点解系会喺少林寺咧？因为细个冇饭开啊嘛，系嘛？咁俾少林寺收养 啊。咁同鸠大一样啊，佢都系冇饭开冇嘢捞，咁啊屌你老母又话芒果佬撑佢，如果咪都可能好大镬喎， 都变成一代宗师啊， 系啊， 一代宗师。喂，老实讲啊，黄洋达，你喺 Google 一打落去咧，以 反骨仔 就系反骨仔三个字， 即系黄毓民永远一搜寻就系芒果佬， 系 迟啲可能会当系叛变两个字， 难啲叛变唔系咁深入民心啊嘛。嗱，因为芒果佬咧，老实讲啊，呢个字咧已经系深深地咧，好似一个烙印，好似猪咁样咧，吸咗个烙印，或者你唔好话猪咁贬低佢，好似啲马有格号啊，你嘅中心编号就用一啲嘢咧烧红咗嘅铁咁样啊，咁样一嘢就拉落咗佢度啦，好似刺青以前嗰啲刺青咁样咧一样。咁你芒果佬三个字就永远作喺你额头，但系鸠达咧，喂一样嘅反骨仔三个字永远作喺佢额头嘅。你谂下，唔系而家噶啦，2013年我哋已经讲喂呢条友咁卵反骨。佢反起黄毓民嗰阵时，一定系好好笑啊！我哋已经系预计咗呢个，喂，呢个其实我哋已经预计咗噶啦，不过发生得迟咁解啫嘛。 系， 竟然会到今年先至发生出嚟，我哋真系老实讲啊！当时我觉得佢哋可以好得几耐咧。 但系芒果佬呢啲咁嘅人，唔会预计到佢啲会反咬佢咩？啲反骨仔嚟咩？即系咁都睇唔穿。 佢，我觉得惺惺相惜咯。嗱，我哋成日都讲噶嘛，即系呢个唔系，其实我都听翻嚟，唔系我哋原装啊。即系咧，据说系有一段时间咧，佢系跟住呢个另外一个字头嘅一个人物叫马德，就做外围啊。咁咧，因为呢个叫做咧，好似圣哥就争咗马德一大条数，咁咧佢就去搵想向佢收数啦，收唔掂，佢就提供献计，就话咧你搵张玉山啦。你揾张玉山就收到数噶啦， 系 咁呢个咧，基本上咧系人都知嘅，人所共知。咁马德咧，最后就喺澳门咧，就因为怼冧咗差佬文。其实马德都系当差嘅，以前就怼冧咗差佬文，就判咗25年。所以我哋都可以唔怕咁讲啦如果佢未坐监，我哋都唔够胆咁样讲噶咁啊，所以咧，佢当时可以咁样反骨对呢个阿圣哥吓，咁而家。你受翻呢个黄洋达喂，好正常喎、我觉得一啲都系呢个系因果循环。如果你相信佛家嗰套咧，系嘛？ 絕對係因果循環，報應不爽。 喂，大芒嗰度基督徒嚟嘅噃， 基乜撚嘢督徒啊？屌，基督徒切燒豬嘅咩？ 基督徒賭馬嘅咩？ 係啊，有賭波嘅咩？係咪？喂，而家佢搞嘅嘢同基督徒。喂，老实讲啊，你比林郑月娥仲低，林郑月娥都系因为老板信基督徒， 信教， 老板信教，佢就跟住信教，话俾你听，我都好虔诚。 唔系，你以前喺政府机构好多都系咁噶。 系啊，老细信乜你咪信乜咯、 啊。你要升啊， 如果老细信可兰经，你咪要唔食猪肉咯。 系啊， 吓、啊、一捻样噶。 但系就好难揾香港老细做可兰经嘅， 即系咁讲啦吓，即系最紧要投其所好嘛，老细中意乜佢咪乜咯。 啊，所以你话有翻咁上下五廿零岁以上嘅年纪，个个都信天主，系因为嗰个文化系咁啊嘛。 因为你要上位，一定要信教，如果唔系人哋唔捻信你，你唔系自己人，系、咪？ 同黑社会一样 咯。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呢个芒果佬咧，坦白讲，你有今日系正的。呢、这个结果我哋一早已经睇到噶啦，我哋大家都睇到噶，唔系而家我哋讲紧咗好多年噶啦。你将来嘅结局咧，即系咧嗰啲佛家讲到好有道理噶嘛，欲知今生事系嘛，唔系欲知今世事就前生作者事啊嘛。你以前做过啲乜嘢，你而家受捻晒啦，系咪？你话老萧点样都好啦，系嘛？几孤寒好，或者几对你点样刻薄都好啦。喂，你连切烧猪黄大仙地办嗰？千百蚊，张单都寄捻埋去，叫老师同你找。 所以咪一样，黄杨达切烧猪嗰阵时，咪又将单寄俾阿芒果佬，芒果佬找啲一捻嘢。 做咩越洋打电话叫阿芒果佬俾钱去开地板啊？ 系啊，系啦、啊，五皮嘢啊，等你交，等你。不过佢张大单啲啊，因为佢真系要出五皮嘢。 哦， 即系芒果佬要俾五皮嘢，因为咧佢要租个地板，咁人哋要俾五皮嘢，咁咧就佢哋冇人肯垫资，就要越洋打电话俾芒果佬，叫芒果佬岌头叫佢香。香港嘅陈小姐俾五皮嘢佢，所以芒果佬大方过老萧啦， 我绝对系。其实芒果佬嗱，某程度上佢大方过老萧，因为佢啲钱容易嘛，新手啲人嗱俾钱佢咯，老萧唔系嘛，粒粒皆辛苦，咬出嚟有血有汗嘅，所以咧系紧少少嘅。 呢、這个都应该嘅， 紧少少，一个生意人一定紧啲嘅，用你嘅钱啊嘛，系咪？咁所以咧，而家令我哋睇翻呢个芒果佬咧，坦白讲，我系以一个幸灾乐祸嘅心态睇嘅，你都食得和米多啦，系咪先？但系咧，呢个勾搭咧，坦白讲啊，系青出于蓝，佢啊个扑街程度、反骨程度，绝对比芒果佬高好捻多吓、啊，所以咧。即系而家咁撚离谱嘅事咧，喂，老实讲啊，我哋翻查廿四史，我都揾唔到啊，真系揾唔到一个任何，即系好似胡德明啊，成日引经据典。坦白讲，今次绝对冇可能去揾到一个典故，起码我未揾到先啦、啊、如果第日有大家有网友或者听众听到吓、啊，而揾到一个典故系可以将黄杨达吓，将佢呢个师傅塑造成一个叛徒系嘛？真系，我谂真系好捻。 但好似共产党都赶过啲创党嘅人走噶噃。 边个咧？其实冇赶走，陈独秀咯，即系批佢为咩啊？又倾机会系嘛？ 咁佢又系叛变喎。其实谂下又系。 边个叛变啊？ 陈独秀咯。 陈独秀哦， 陈独秀当时系你咁讲又系喎系真陈独秀。 因为咧，你而家你话佢叛变啊，嗰样嘢。嗰、那个唔系拥抱黄毓民主义啊嘛， 咁系啦，如果你 唔系共产主义啫嘛， 唔系如果你李大超或者叫做徐秋白出嚟话陈独秀叛变咧，咁可能会乜嘢？但系陈独秀真系叛变啊嘛， 唔系啊，应该佢哋成 佢当时真系出嚟反思呢个共产主义系咪真行得通啊嘛，系咪？佢真系否定出嚟否定呢个共产主义啊嘛， 咁佢否定共产主义啫，咁就。佢冇叛，佢系叛变咗共产主义啊嘛，而唔系共产主义叛变咗佢啊嘛，而家黄毓民主义啊嘛，而家黄杨达话黄毓民叛变就系佢、 即系咧林彪话毛泽东叛变， 系啦， 系冇错啦。芒果佬叛变自己嘅黄毓民主义，系啦。喂，但阿黄杨达都算系咁，帮阿芒果佬，阿芒果佬受到恐吓啊嘛，佢代佢走去揾黑警帮手报警， 即系督灰你揾黑警， 系咯，系啊，肯定系啦。 咁样呢啲人就天诛地灭啦，三刀六洞啦呢啲要系嘛？你揾喂，你本身又话唔可以揾黑警嘛？你而家不断向呢个， 佢仲出书咧？你唔记得佢出书咩？有种咩罪犯叫做休班警咩？ 佢、出咗咩？ 系啊， 哇！ 呢啲拉得我现行反革命喎、啊，呢啲系咪狱警罪可以第一条揾佢开刀啊？ 当然 系嘛，哦，咁记录在案啊。 但系咁我佢出呢啲书，但系点解要揾黑警帮手嘅咧？ 佢冇揾黑警帮佢自己，佢帮黄毓民啫嘛。 咁都系啊， 因为佢觉得黄毓民既然 喂病啦，咁你嗰195万筹翻嚟做热狗仔仔死噶？ 狗仔队未必识查案嘅。 咁唔识查啫，咁识追，咁识跟踪调查报道噶嘛？ 咁195万使晒啦嘛，咁你哋冇再科金，佢就好难再食再去噶啦嘛。 唔系，咁佢话要食清淡啲啦，佢话要夫妻话。 因为咧嗰笔系前期费用嚟嘛，你冇后续嘅资金咧，好难经营落去噶嘛。 所以芒果佬咧想查得水落石出咧，就要再捐多，佢啲网友再捐多195万俾佢。咁咧，黄杨达咧就会同佢查个水落石出啦。只不过芒果佬冇叫佢支持者再捐195万俾黄仁达，所以就唔能够查到水落石出。 系揾个差唔多几皮嘢啫嘛，系咪 ？但冇咧，佢195万都使得几快。 唔系啊，揾一堆阿差都系几皮就唔使一个。 我得闲去下加拿大啊，得闲去下欧洲啊，跟住又食清淡啲啊，咁应该使得快嘅195万。咁人哋195万冇话使喺热血狗仔队啫， 系啦，啲咩热血时报啊嗰啲咧。 而家咧，我哋知道有地方食海鲜平咧，知道龙虾刺身好平啊，真系可以餐餐食龙虾刺身噶，唔贵噶，系咪？咁啊，即系呢单嘢咧，佢出埋封信喎，即系又话呢个叫做咩啊？普罗啊，出封信又话咩热血公民又佢欠佢钱定系点样啊？咪 其实应该系咁样讲，佢澄清翻每一次摆年宵，净系年宵呢条数，所有嘅垫资嘅钱，大份嘅就全部都系黄毓民出， 哦、 即系咧两个档连档，咁啊习国伟即系近路口啦， 系 嗰档咧就永远都系黄毓民出钱，咁咧就譬如第一年咧就6万几，隔篱系2万几，咁但系所有嘅资源都乱用，即系黄毓民就出大份就系捧你啦。 又唔可以咁讲，因为嗰封信里边有个内容嘅，就系话喺租嗰度咧，黄毓民系出大份嗰份租。热血是出细份嗰份租，但系热血是要出埋其他费用，即系话譬如搭棚啊、你电费啊、其他嘅使费是热血要出嘅。 嗰度加埋唔使5000蚊嘅。 唔系， 今年我都有头年宵食，佢 两档喎，人哋困难喎， 佢两档，佢两档 要做晒4万几蚊喎， 佢两 档使4万几蚊啊？ 会唔会佢哋个年宵嗰个摊位摆得好，即个？装潢好震撼咧， 唔系啊， 但系个热血， 你知唔知啊？封信里面写住用搭棚，你知唔知搭棚系咩意思？搭棚使好多钱噶嘛？咩啊？搭个鸡棚啊？你明唔明啊？ 系咪啊？黄毓民第二年系出11万几头个档口，你两三皮嘢，佢隔篱11万几，你搭个棚值几多钱啊？攞个小翻牌，跟住攞电，三样嘢。是咁多钱嘅啫， 最贵嘅棚 咧。唔系，其实咧，佢前边嗱嘅，如果咁，如果你睇嗰封信咧，前面嗰段时间就冇问题嘅，系2016年可以出问题，就系话冇咗单据去俾佢睇，但我就唔明嘅嗰一句 有几多钱咧？单据 唔系，但我有个问题，我有句嘢我系唔明嘅，佢一段嘢就系话咧，呢个系普罗封信，佢就话热血咧俾唔到单据佢。出示到正常嘅單據去睇，就用內部嘅 credit note 去到取代。咁但系我第一件事一諗 ，credit note 咁用嘅咩？ 寫咪得咯，我信你咪得。 唔係 credit note 唔係咁用嘅，直頭係，直頭唔係嗰樣嘢嚟 嘅。你係咪咁用其實冇所謂。你揾如果我信你嘅，你白頭單揾隻字寫我都信你，我就俾。 嗰張唔係叫白頭單，叫光頭單。 唔係啦，嗱白頭單還白頭單，嗰、那個唔係叫。 唔係啊，佢哋唔可以寫光頭單嘅，因為咧崩口人忌崩口嘅呢、這個呢個犯忌諱。 唔係，因為我都話啦，你係咪咁用對阿黃毓民係冇所謂。係，因為我同你老友，因為咧佢哋嗰啲人咧。好多嘢唔会白纸黑字，你既然我信你，你就咁你攞单嚟，唔攞单嚟你写咋，写张白纸 白紙都唔可以當單，你一樣收到錢。 但係嗰個都唔係叫 credit note。呢、这个食 钱台食咪得咯？ 呢、这个系问题。嗱，佢可以点做咧？嗱，譬如话个冇单，佢可以点做咧？学大肥呢个讲法啱嘅，攞张单，攞咗两张纸出嚟就写嗰样嘢，跟住揾两个董事签名，得嘅， 都唔使嘅， 呢样嘢系得嘅， 唔使得嘅，系我信你，你就无所不能噶啦，因为我信你。 啊，唔系啊，呢样嘢我讲紧系咩咧？佢埋数嗰阵时，呢、这个都系呢、这个系凭据嚟，佢自己埋唔到条数噶，到最后佢系可以嘅。但系个问题， 埋唔到数简单啫，呢啲好小事情啊。坦白讲啦，任何事只要攞个钱箱出嚟去筹，埋唔到咪嗰度搞掂佢咯。一、 哦、 系就同海外听众讲啦，而家埋唔到数啦，争几多你哋白搞捻掂佢啦。 总之 咪 货金货金咯。芒果佬信你。你就无所不能，你甚至你连呢张纸冇晒，咁你话诶咁使多少钱点啊？我请人食饭食咗，照报啦。 唔系，如果到时税局查到， 而家就好玩啦。而家咧就玩到咧话系2016年咧嘅年尾咧先攞到叫做攞条数出嚟。2017年咧就点解佢芒果都要出呢封信咧？就系话佢反，因为而家系热血，即系话佢争钱啊嘛。芒果出呢封信就系话喂。你到而家未2017年乜嘢都未俾过我，我又冇收到你话要收我钱，我点解要争你钱啊？佢系咁，佢系讲紧呢样咁嘅嘢啫。 到时税局咧会唔会见到条数咧有唔妥咧，会打嚟 check 翻查翻啊？到时可唔可以解释个原因？半边咁样得， 系因为简单计呢条数嘅，佢已经本身就系、是、黄毓民断咗水噶啦。 系 咁，而家佢仲追讨佢至到十一月嘅粮。嗰封恐嚇信就係話佢三月到一月， 嗰、那個係佢，因為佢俾嘅咩？唔係啲係支持者咋係嘛？ 唔係啊， 達親自出㗎， 唔係收到封咁嘅信， 恐嚇信 之後又收到封恐嚇信， 係啦，就俾阿黃毓民， 匿名信， 匿名信就話黃毓民，你而家爭熱血啊！大香港早晨啊！就三月份到而家十一月，每一个月30,000蚊，咁咧就24,000加埋六个月咪24,000咯。你而家就争热血24,000， 哦， 就出封咁嘅信，连埋啲阴司纸就咪黄毓民攞。 八个月，八百廿四个月 啊，八个月，咁咪黄毓民攞。咁黄毓民啲下低嘅支持者就话：我3月14号出封信俾你，话终止你嘅。咁正路咧，你就应该我三月份咧。就已经俾咗30,000蚊你噶啦，咁而你知道我未俾呢30,000蚊嘅话咧，即系连三月份都计数嘅，证明你系热血 内部人， 先至会出份咁嘅信嚟恐吓我，话我赚你钱， 跟住芒果佬就俾翻个录音啊，阿达啦咁啊， 唔系我喺度谂咧，点解要计十一月咧？ 因为十一月咯，你炒我鱿鱼，但我而家都追到你十一月，你跟住追你十二月，追你十三月咯。 唔系啊，呢个唔公道系咪先？点解净系计十一月咧？佢唔计佢有生之年咩？ 咁啊系啊，佢唔知你几长命啊嘛，大佬。 咁啊，你可以写一百岁落去噶嘛？ 应该 我预咗帮你做一百年噶啦。 应该唔止噶、 啊， 普罗政治学院有一日。就要继续俾《二月时报》啊，就算芒果佬死咗都要。 唔系，总之你死咗都要俾落去。 系啦， 系咪？我谂住帮你做一百年噶嘛，系咪？ 系啊，咪普罗仲喺度咪？ 系咪？点解十一月啊？点解咁蚀底啊？嗱，呢个第一点唔啱数，系咪？冇理由啦。 收住先啫。 吓、啊，都唔啱，其实真系唔啱。第二，即系老实讲啊，芒果佬真系欠捻咗你噶嘛？ 系啦，冇错， 大家都知嘅，真系欠捻咗你噶嘛，系咪？咁你咪即系叫佢到时咪移你份龙股咯，喺嗰啲黄金嗰度。 哦，唔怪之啲人成日捧阿芒果佬叫佢补选啦、啊。佢補選咗，佢有翻嗰份立法局議員嗰份糧，咪可以再俾翻熱狗咯， 係啊，扣數 係咯， 啊，唔係芒果佬真係欠佢嘅， 係啊， 阿光頭達真係白坐咗噶嘛，因為佢嗰陣時話你要出嚟選，你就真係坐咗佢啊嘛，係 啊， 佢真係聽芒果佬做呢樣嘢啊嘛， 係啊， 所以咧芒果佬真係欠咗佢， 係老實，即係老實講啊，入去而家咧多咗好多人入去坐監。咁所以坐监咧就唔系咩一回事啦， 唔系都系一回事嘅，因为咧 清白噶嘛， 光头达系最后一个被人通贵人啊嘛，你明唔明啊？自从佢通完贵出嚟之后，跟住就取消通贵啦嘛， 咪取消人手通贵， 系人手通贵， 用电子通贵，系咪？咁呢个咧其实都唔系问题嚟嘅，即系我觉得咧最终啊，点解呢个芒果佬欠咗佢咧？系咪？即系咧其中一个原因啦，即系你又叫佢坐监系嘛？最紧要就系、是，喂，你好难得揾到一个同你一样咁卵扑街嘅反骨仔嘅，抵俾啦！ 系咪啊？ 咁你心性得人， 系咪鳄鱼类嗰个啊？潘志文啊？我唔怕啲契弟噶， 因为我最契弟， 我最契弟啊！ 唔系，系变色龙， 变色龙啊！我成日记错咗鳄鱼类。 大结局嘅时候佢系咁讲嘅， 我成日记错咗鳄鱼类系变色龙， 因为 捞乱咗， 因为鳄鱼类嘅大结局咧就系阿潘志文死噶嘛，就唔会讲呢句嘢嘅。 哦，我唔记得咗啊！ 你哋有冇听到芒果佬最近俾阿汪洋大嗰个录音啊？佢临尾讲咗句。嗱，我哋江湖事，江湖了啊！究竟佢点想点样解决咧？我都谂咗好耐。 江湖事，江湖了啊！一人攞把西瓜刀咪，嘛是但个系企起身为止咯。系嘛，咁就係江湖事江湖了啦。 咁你买边个赢啊？ 其实唔系噶， 咁梗买， 即系咧，我哋咧，即系道听途说啦吓，就话咧，黄毓民咧就系白子善，白子善最叻咧就系讲数，即系咧江湖事江湖了，大家出嚟饮茶咁解嘅啫。 哦，即系摆两只杯。 系啊，摆两只杯，大家饮茶啦，点心四四六六嗱，今日我要牛肠，听日你要烧卖，咁就算咯。其实芒果佬好客气噶呢句说话。 唔系，其实芒果佬不嬲都系好温和的。真係好溫和，佢係講嘅咋，平時空肯係喺嘴巴。 呢個同阿 Tony 出去溫和前面網台嘅一樣嘅。 係啊，佢真係好溫和嘅，佢一見到你啊，哇攬頭攬鏡，大佬，即係我哋揾食啫，係咪？ 即係等於佢見到陶傑都係一齊攬住影相㗎啦，依家都又吐口水又話性格。 哦，即係話佢有中國人嘅傳統美德啫，見面三分情啊嘛。 係啊。 所以佢一脈相承啊，係嘛？ 咁即係嚟緊可能佢有同黃楊大嘅合照出嚟㗎咯，真係。 可能会 系咯，按道理会咁噶咯， 啊唔出奇，呢个真系唔出奇。咁啊，即系 咁，我哋要唔要期待佢同冯伟光合照咧？ 冯伟光未必睬佢，冯伟光除非冯伟光揾佢买保险啦。 要噶，你话 啊，系啊，你而家为你而家危险啊，因为咧人哋而家 要家保啊， 我有得搞你要家保， 可能唔受咁样，咁大镬一搞到， 唔系佢保理由半边， 除非受益人写住黄杨达系啦，关系徒弟， 黄杨达帮佢买，啊温中 唔得噶。咁样系唔可以买保险嘅，因为咧你咁样做咧，哇！你又构成一个动机，你去杀佢噶嘛，系咪？我呢啲即系冇关系嘅人系唔可以帮佢买保险嘅。 有关系，徒弟啊嘛， 徒弟都唔得。咪等佢即系半变咗啦嘛，系咪？ 咪网上咪好兴嘅，咪见到一张咧咩芒果佬啊，同阿黄杨打你咧，咪变咗丁蟹推个推丁蟹落楼嗰啲嘅，可能就预言系咁啊嘛。最后可能黄杨推佢落楼，佢攞起保险金咧。 黄杨达坦白讲咧，佢啲逻辑同丁蟹一捻样嘅都系。五蟹集团啦，啱数啦，呢几只系嘛？ 喂我借少少时间澄清一啲嘢得唔得？因为有个网友咧，就直头讲话我呢度咧就有呢个神秘之夜嘅 T 恤送， 系 咁咧就肯定我哋咧就系卖 radio 啲人就我嚟唱衰呢个社民连啊、自决啊，同埋呢个。人民力量，咁、我而家公开话俾你听，呢2500件 T 恤点嚟嘅，系因为有啲扑街用神秘之夜嘅名称就叫咗人印咗几千件 T 恤，佢卖唔去，唔俾钱，唔攞货，人哋话大匪，你咁有心做网台，呢2000几件 T 恤我送俾你，送俾网友。 哦，那个扑街叫梁锦祥系嘛？ 啊，我冇讲啊，你讲啫， 我唔怕噶，你梁锦祥你搵我啦。 喂，如果迟啲人整蛊你，啲大镬，有人帮你订100几份《自血时报》喺度叫你喺呢度派， 啊，可能都会嘅，所以 你够胆咪送你咯。 即系咧，有啲嘢咧，即系网友嘅嘢，你听咗就算啦，就唔好咧，屌系又话我哋收共产党钱啊，唔系又话我哋乜嘢，包括租身啊，唔好喺网上打咁多飞机，听阿黄毓民讲啦，啊，唔好喺网上打飞机。 租身讲咩咧？关于咩打？ 你哋啲人成日闹自决、社民连同人民力量啊！你哋咧就喺呢个时候咧就啊梗系想消灭佢哋啦！你哋就芒向编辑部仲唔系收咗共产党钱？我屌你老母啊！ 系咯，讲起收共产党钱咧，我而家谂起边个？肯定系白嫖党收共产党钱。点解咧？好明显，你而家见到当时我哋预言嘅，而家一一成功。林郑月娥。今日要你哋依个四个 DQ 议员扣后，呕翻啲钱出嚟，得偿所望啊！你哋求人得人啊，绝对系。点解啊？我哋当时讲过啦，林郑月娥系最捻识得程序嘅公务员， 根据公务员指引，佢哋一定要追翻你钱，因为咧政府嘅公帑系唔能够白俾嘅。你已经唔系立法会议员啊嘛，咁你而家唔系立法会议员，咁你出咩立法会议嘅粮啊？呢啲公帑嚟噶嘛，作为政府系一定要去追翻你嘅钱嘅，佢净系玩程序啫嘛，系咪啊？ 佢用政府成个牌头啊嘛， 唔系啊，佢个政府程序要跟嘅， 系啊， 个政府咧，如果佢唔做咧，审计署出个报告嘅，话佢浪费公帑。审计署啱啱上个礼拜出咗报告嘛，话香港政府大部分嘅租出边租出边写字楼咧，系比市价高30%嘅，你哋有利益输送嘅嫌疑啊。咁如果你唔追佢嘅钱，四个人你唔追佢钱，你系咪有利益输送嘅嫌疑啊？点解你唔追啊？嗰啲公帑嚟嘅，一讲到公帑，大家冇声出咯，系嘛？ 哦，系、哦， 系咪啊？喂，佢哋系啱嘅喎。如果系根据呢个政府嘅指引， 如果唔追 跟依正程序嚟做嘅嗱，林郑月娥就系好叻玩呢啲嘢嘅。你哋觉得佢 end 咗嘛？我系觉得你哋四位求人得人啊，你哋筹翻啲钱出嚟啊！ 如果唔追啊，到时 ICAC 追翻林郑月娥啦，追翻政府啦。 系啊，到时就政府开翻脑噶啦，所以一定要追，追到天脚底都要俾钱。咁嗱，喂，佢冇错喎，跟翻公务员程序啫嘛。不过咁样，审计署我亦都咧。可以用翻審計署嘅盾去擋翻審計署嘅矛，因為政府咧唔係淨係租樓咧，係比貴出邊30%， 好多嘢都係 好多傭員咧，都係比市價高好撚多好撚多嘅，係嘛？請一個人翻嚟咧，淨係負責影印都比十雞嘢嘅，係嘛？放負責 book 台賣奶茶，嗰、那個都有200,000一個月嘅。咁呢啲咧係比市價高100倍或者50倍嘅。一啲擦鞋仔係2000銀、3000銀嘅啫嘛 ，part time 嘅啫嘛。哦、啊，入到政府有200,000一個月喎。系嘛？咁所以咧， 入嘅喎， 你好似暗示紧嗰一扎政治助理就系咁咯。 佢唔系暗示啊，佢明示、啊。 我明示啊，佢明示、啊。我够胆讲你班政治助理乜撚嘢副局长，喂，好撚多都系负责 book 奶茶嘅啫，系嘛？ 喂，呢个正常啊，我哋成日喺 Facebook 打飞机啫。咁你请咗冯伟光，冯伟光嗰时就专喺 Facebook 打飞机。 30,000一个月打飞机啦，系嘛？喂，你租薪有几千一个月啦，系嘛？你杨继昌几千一个月，杨食脚杨继昌咪3000蚊个月，人哋30,000多你100倍，系嘛？ 咁人哋兼职嚟啫， 咪系咯，冇兼职嘅，即系人哋多你100倍啫嘛。所以咧，如果政府审计处出个报告咧，嗱，你政府系用太多浪费资源喺公帑方面咧，就系、是、你哋请好多冗员。 俾我讲多句先，唔同意人哋，你就讲一件事，你驳人一件事，唔好开口埋口。就系、是、好似我嘅老友讲，你哋同文汇大公冇分别，你哋收共产党钱，讲来讲去都系呢一套。点解你唔可以正正式式人哋问你问题，你照翻个问题即系答人啫？ 喂，咪咯。 其实咧，坦白讲，佢哋一班尤其是经历过白票党之后咧，呢班人咧，佢哋嘅思维同共产党同文汇大公一捻样嘅。任何嘢咧，只要批评佢哋咧，你哋都系敌 人。反中乱港，你一批评我，你仲唔系反中乱港？ 系咯，呢个捻样啫嘛。所以咧，我哋其实都唔理嘅。但老实讲啊，即系而家全个 网台界得我哋 只有你芒向编辑部系成日讲呢啲咁嘅泡沫组织，呢啲泡沫道德翻 滚 十 日。 即系老实讲啊，系真系一啲意思都冇噶，我哋连提都唔想提啊！你明唔明啊？我费事玷污咗人哋嗰个 I T。 即系佢哋啲逻辑咧太过简单啦，即系你讲一句佢哋唔识答咧，就唯有话你系共狗咯。咩？依家改埋个名添，咩芒向狗添？ 系 咁都得啊？咁你玩晒啦咁样。 唔系，即系我哋又调翻转啦。所以讲你哋，我哋真系跌喵跌到得几百啫。不如讲呢、這个已经唔会再出嚟选。啊！亦都唔会再有任何嘅能力嘅芒果佬啦。讲芒果佬分分钟都有10,000+ view 啊！ 系咯， 啊！你自重身价啦，自重身份啦，大佬。 唔系啊，我都上一集已经警告过芒嘅编辑部啦，咪捻再讲啲垃圾啦。喂，一啲意思都冇啊！你连提佢都多余。你喺街度，我上次同我大爷讲，喂，1.93喺度有两只啊！喺街度行过，喂， 踩死佢 整污糟你对鞋啊！ 哎呀，即系。 唉，由得佢过啦，系咪先？你有咩意思咧？冇意思啊！唔好讲咁多啊！真系呢啲叫自贬身价，都冇人讲佢嘅宇宙，净系得你哋讲佢，系咪？不过今次咁样讲，我觉得咧，今次咧要将你哋 DQ 四嘅扣喉咧，求人得人嘅、啊、你哋自己申请噶，呢、這个 Angel 帮你哋度身订做噶，话俾听啊！ 唔系啊，而家你扣钱， 仲用司法程序嚟慢慢玩死你哋，系要你哋不断跌钱。 而家你扣钱，你见唔到喺社会度有回响？ 冇噶， 佢出咗个 post 先，叫大家捐钱嚟，即系筹期俾佢哋咁样还翻呢个扣后呢笔钱啊。其实啲人都冇乜反应。 冇噶，唔会有反应嘅。 唔会噶。 因为你哋都唔了解民情，你哋同个民情脱晒节啊嘛。 所以我有句说话讲啦，即系咧，我好中意听阿仇思达嘅，即系咧政见唔同啊，俾我讲埋几句。但系点解中意仇思达咧？讲咗句好简单嘅说话啫，做任何嘢你唔好你啱定错先，你最重要系有群众基础，你一定要企喺群众嘅旁边去做一件事，而唔系企佢对立面，唔系你咩都做唔到。 佢唔觉得自己企喺你对立面喎，佢觉得你哋唔识啫嘛，你唔了解我啫嘛，佢系咁样噶喎。 系啊，你企喺个 群，佢自决啊，佢仲系自大啊。 系啊，你明唔明啊？你要一做任何嘢，你有群众嘅基础，你先有得做落去。而你冇将群众摆喺你心里边、眼前面，你冇得做啊。我哋点解成日讲，系因为我哋觉得做嘢唔可以系咁样，所以俾我兜翻前一节啦，阿袁就。呢次民主党佢哋赢咗，民建联都唔会出嚟选啦，因为民建联出嚟选咧，就会变成咗你哋啲人讲，就系、是、话哎呀，民建联而家嗰个做官啊，背弃选民啊，俾你有话俾佢，就揾咗个假独立人士出嚟选。 我讲下咁，自由党就直情唔怕人哋点？ 因为自由党点解唔怕咧？因为佢真系嗰啲人系真系有钱佬啊嘛，佢嗰度喺地区做十几年啊嘛。咁好啦，我又调翻转，亦都讲翻民主党系未来，唔系公民党，系民主党回归。你啲人话票仔票上，你屌人都唔同咗。嗰日佢做得唔啱，我哋屌鸠佢，啱唔啱先？票仔票上，刘伟，我见佢一次，屌佢一次。但系我话而家呢一班人，佢做得啱，系将成个香港嘅所有嘅中间嘅最大嘅公约数摆咗喺佢哋心里边做佢哋而家做嘅嘢，所以佢呢次系算得赢，唔系讲笑，你睇到噶嘛？睇到你访问啲人都睇到噶嘛？系香港人嘅民心喺呢一度，就系、是、想翻成个社会冇咁撕裂，走翻一个中间派嘅人，做翻一个即系两边唔好咁极端。但系你当然啦，头先我所讲嗰啲系假极端，呢节完啦，下节翻嚟讲。 下节翻嚟啦。